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里我们祝所有的劳动者朋友们以及从工作岗位上退下的朋友们节日快乐。五一劳动节一年一度属于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应该怎么来度过呢？有人说了，这是一个私人的话题赞同，要不然的话呢，这几天大家也不会都休息过着五一小长假。但是呢，我总在想，作为劳动者的我们是否认真的考虑过劳动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有人说这个话题你是不是聊得有点形而上有点虚且听我们慢慢道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你看你的身份是职业生涯的什么什么，换句话说，职业等不等于劳动呢？可不可以变成劳动生涯咨询师呢？ 可以啊。 可以是吧？所以说劳动应该是伴随着我们的职业。但也有人说了，说我的这个劳动好像和工作有关系，可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似乎又和工作不完全一样了。你怎么来理解？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工作是职业的一部分。劳动可能等同于工作吧。 好， 打工又是工作的一部分。 好，来有点绕，为什么工作是职业的一部分？ 这个从英文来讲，工作叫 job， 职业叫 career。job 呢，就等于说你通过出卖一定程度你的能力来换取一定程度你的收益，就叫工作。而职业呢，可能代表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包括了一个人从上学，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路径。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工作是职业的一部分，而职业呢又是 职业是生活的一部分。 职业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 那劳动属于哪块呢？ 劳动应该跟工作等同。就劳动大家可能更认为像是工作，就是我出卖我的一部分的能力和时间来换取一部分收益。 好。那么在不同的阶段，你认为劳动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在初期的阶段，劳动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够让自己独立的生活。 就是自力更生。 对。对。 立足于这个社会，我们需要用劳动来换取。 就能活下来，就是对一碗饭。简单就说。 好。刚开始进入社会，劳动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碗饭。别饿死了。吃饱了。接下来呢？ 接下来可能就是一家子一碗饭。 就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在里面了。 对。 就你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吃饱不饿，还要考虑到你的家人。好。那有人说我没成家呀，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假如你的那一碗饭已经吃得足够饱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会去想说，就是我换取的价值不一定是钱了，我可能换取更多其他的价值了，比如说我想要的是帮助到别人。 嗯，我想要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之类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一方面还是要接着挣一点钱啊，同时呢，就劳动的意义有更多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了。 对， 刚才谈到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啊，或者是更多利他的事情就出来了。那么听起来很高尚。当然我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很高尚，对不对？那么再往后呢，如果他的这个工作出现了一些挫折啊，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地方， 再回到一碗饭。 有可能再回来是吧，人是起起伏伏的， 就人的需求是，那不是有个那个马斯洛的爬梯子的需求理论吗？我先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一口饭，对吧，然后安全需求，然后归属需求，一家子，对吧，然后最后自我实现的需求，实现理想。当然马斯洛后边还有什么美的需求和宗教的需求，还有他的晚年增加了这个需求。但马斯洛说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叫做底层需求的部分满足才会上层需求会出现，对吧。同时他又说了一下，说当底层需求出现缺失的时候你会掉下来。所以你如果中间出现点挫折，然后比如说创业房子抵押了，然后那个创业结果发现这个没成功，那你还得回到底层需求，继续一口饭。 你看很有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梦想着要改变世界，或者说改变这个行业，突然有一天呢，我们被这个世界和行业改变了，又回到了原点。 对， 这个时候继续，对我们来说，劳动的意义就是一碗饭。 又变成一口饭， 一家子的 饭。对，一碗饭，一家子。对， 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是不变的呢？就是我们还得工作，我们还得劳动，这个是不变的。 对，就是工作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交换嘛，就是无论你是一口饭还是一个梦想还是什么，就都是交换。你是通过交换，你是通过你支付了你自己的能力，支付了你自己的时间来去换来你想要的那些东西。 好，我想大部分人都处在这几个阶段是吧，或者更多的人还处在这个怎么把这碗饭做得更好吃的这个阶段当中啊。但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啊，说劳动就是我们未来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啊，就劳动是我们内在的一个需求，社会的供应品已经极大的满足了我们的生活了啊，极大的丰富了，而劳动成为了一种需求，你听过吧？我想可能目前来说，某些人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某些人是吧？他的衣食无忧，条件很富足，他也愿意出来工作，一块钱的年薪，啊，甚至不要报酬，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劳动，哎，怎么来看他们的劳动的意义？ 他们就是理想嘛，他们就是为了理想而去进行这样的工作嘛。 那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种劳动和这种理想怎么成为了他内在的一种自我的需求了呢？ 如果你从，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个进化心理学啊，其实人的本能需求啊，就那些，人有一个最重要的本能需求，或者人的动物性本能需求是繁殖。这件事儿是只要是动物都有这种需求。然后呢，人们其他的需求往往都是因为这个本能需求的衍生。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不能有小孩了，我没有传宗接代的能力了，或者我传宗接，那我还是想让自己繁殖，那我会怎么办？我会创造出一些东西来延续下去。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会做一个伟大的作品，写一本书，然后对吧，流传千古，我会改变世界。做手机流传千古，对吧？当他做出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是吧，好多人都会说这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这个我所做的这个作品或者我的这个事业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什么意思？就无非就是人的繁殖本能的一种衍生。 所以呢， 就还是回归本能嘛，就是虽然做我们说的理想或者愿望，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繁殖本能的一种衍生， 希望留下点什么东西。 对，希望留下点什么，在他离开这个，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那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有些人是不计报酬的， 对 啊，不需要任何物质和金钱的回报的。 对，因为这是本能了嘛，因为已经回到本能了。就是这件本能就是基因写在基因里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可能这种事情是利他的。不怎么利己的，有公益的啊，有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推动某些方面进步的啊，等等，似乎和他个人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要流传下去，必须得能利他， 必须能产生交换，交换也是，交换是社会动物的本能，就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不是像老虎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动物，它是社会动物，社会动物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就是核心的元素就是交换，而交换的核心的东西就有利他的因素，就是我得知道对方要什么，这个还是能从进化角度来说，就是人们的大脑有一个区叫 F5 区，那个 F5 区 ，F5 刷屏的区吗？ 不是，就叫 F5 区，那个 F5 区里边有一个东西叫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就是你能够体会到别人的感受。正是因为这个镜像神经元的出现，才能让人有助人之心。就你能体会到别人痛苦，就当别人哭的时候，你会跟着一块哭，对吧？你看电影的时候会哭。然后，母亲喂孩子的时候，他让孩子说宝宝喊啊，他自己也会张嘴。你看所有的父亲喂孩子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喂孩子的时候，你自己也在张嘴，你不会闭着嘴喂。这就激活了你的那个镜像神经元，而镜像神经元的出现导致了人们。这是本能哈，这是你的神经发育出来的，才能导致你会助人。所以助人也是一种本能，你知道吗？ 但是有的人有激活，有的人却 没激活。对，大多这个少量的人没激活，这种人往往叫做反社会型人格。这很非常少非常少，但是反社会型人格是要受这样的人是要被社会所监控的。就是 他就会破坏这个社会， 他会破坏这个社会，对对对对。 好，所以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啊，就是他想着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 这个是对，为子孙后代留下，这是因为他的繁殖本能，他的衍生，然后他要帮助到别人，是因为他的那个镜像神经元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都是基于人的本能。 对我的观点啊，这是我最近研究这个进化心理学所发现的，就是我说这到底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它是本质的，还是有社会文化的出现？结果其实是本质的东西经过了社会文化的这种，这种叫什么叫什么泛化，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归本能了。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另外呢，你看啊，以前我们上这个是生物课的时候啊，就说这个人和猿的分别是什么？哈欣，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好像能制造工具吧？ 历史课和政治课里边讲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你就会知道说，因为我们的人是这个叫做晚期智人。这还有一个晚期智，就是从那个东非大裂谷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就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只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只。然后曾经有一只叫尼安德特人，也是人，他直立也能直立行走，然后也从东非大裂谷出来之后，然后覆盖了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最典型的就是有研究，就是北京猿人，就周口店那个北京猿人，其实不是我们这一系的。他是叫尼安德特人 啊， 因为他没下巴，你看，就是你去仔细去看就知道，没有下巴。山顶洞人是我们这一系的，好像啊。然后呢，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被智人给取代？尼安德特人现在已经绝灭了，绝种了。为什么会被我们晚期智人所取代？就是因为晚期智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大脑产生了能够联想，我们能够编故事，简单说就是我们能够绘制未来。我们能够给别人讲出未来的愿景是什么？这些都是假的，这些肯定都是假的。但这是晚期智人的进化。所以其实人跟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我们能讲故事。 讲故事。 对，我们能讲故事，我们能想出一些别的，就是想出一些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 好 人跟其他的区别。 教科书上定义是。 教科书上定义是我们能有我们能够制造工具。 我们会使用并且制造工具。 使用并制造工具是人跟其他动物的区别。但作为我们这个人，就是因为人其实也有很多，有早期智人，有尼安德特人，有晚期智人。我们是晚期智人很小的一只，然后逐渐下来，其他的人种已经全部绝灭了。 这是你说的人和某些人种之间的区别，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又上 我们这种人跟其他这种人之间的区别。 好吧，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劳动也是一种创造吧。 对， 对不对？ 对 啊，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嘛。 对，对，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啊，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刚才这些聊天啊，是不是还会觉得形而上呢？其实劳动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每个人所必须啊要过的一种生活。对吧？刚才你谈到劳动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这个我非常的同意如果有一天你不劳动了你会觉得这个日子会过得非常的索然无味。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也是一种本能，就是很多公司在开除人的时候他为了做一些人性化的方式，他不开除人他把你的所有的工作全部取消掉 国外的公司就这样，然后给你个屋子，这屋子里边有一些可以玩的东西啊，但也不是特别那什么，然后每天上必须让你上班打卡，然后就把你放在屋子里边， 嗯， 然后呢一般待那么一个月就辞职了。当然很多中国人听到了这个说哎呀赶紧招我吧，让我来吧。 哎，但是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容易混淆，你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放寒假放暑假啊，大家天天想在家里玩是吧， 嗯嗯， 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想要去上学了啊，或者是工作也是这样的嘛， 嗯， 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劳动和休闲娱乐的区别是吧， 嗯， 有人说我这玩是不是劳动啊，啊我劳动一定要是去某个单位做某件事情， 嗯， 正儿八经的做某这件事情吗， 嗯 啊我天天这个唱卡拉 OK， 我天天在家做饭，我天天是吧打游戏，这到底算不算劳动，劳动需不需要一些社会啊，你自己做饭给自己吃啊，劳动需不需要社会给予你们一些评价对吧，就是你的这个工作是要和社会和他人发生关系的。才叫劳动 啊，对对对，就产生交换嘛，简单说就是劳动的一个特点嘛，得产生交换。 嗯， 不产生交换的话，不产生交换其实也可以不产生交换，自给自足也算是一种劳动吧。鲁滨逊漂流到了那个岛上，对吧？他要种东西自给自己吃，他也不产生交换，对吧？那也算一种， 那也算。我天天在家种菜也算是吧？ 对， 我天天在家打游戏，跟天天在家种菜有区别吗？ 有区别。一打游戏是一种叫感官刺激，就是你打游戏、看电影、看书，哪怕看书都是一种感官刺激。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外界接收信息，刺激你的那个神经。 嗯， 而做饭是一种生产性的刺激， 嗯， 就是做饭或者你写作啊，这就变成生产性的东西了，就是你产生了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一定要有创造在里面， 对， 或者说生产吧， 对 啊， 有生产 包括创新创造在里面， 对， 对， 嗯，此外呢就是你这个东西还是要一定程度上和别人进行交换或者是交流，产生一定的价值，因为价值也是在交换过程当中产生的， 嗯，对对，就是在社会的人当中是这样的，嗯，然后对吧，就比如说你看书，你看的那个书， 嗯， 你实际上是跟那个写作的那个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交换嘛，对吧， 嗯嗯，对，或者说打游戏这事儿啊，你天天打游戏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劳动的东西或价值创造的东西在， 嗯， 但你把这些攻略总结出来跟别人分享， 嗯， 给别人带来了更多的帮助， 嗯。 你甚至指导别人去， 啊，对，这是一种生产嘛，这就产生生产了， 这就变了是吧， 嗯，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得弄明白是没闲着，但是不一定在劳动哈， 嗯，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嗯， 啊，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者，啊， 嗯， 再次祝各位朋友五一劳动节快乐。 许多更懂面对，更懂寂寞，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更好的一个我。 绕了一圈的你我，终于等到最好的时候。长岛外的风说，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更好的一个我。收获此刻的我们刚刚好，最方向成熟，请你陪我往明天慢慢走。种下爱，看长出什么梦。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前呢，我来说一位朋友的纠结啊，他也很头疼。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华欣啊来帮他们出谋划策了。 嗯， 这是我看到的网上的一个咨询哈，他说我是做服装设计师工作的，在公司上班也一个月了，前两天下班回家，公司通知我说你被辞了，理由是老板娘觉得我的作品风格不符，面试的时候说的风格不限啊。有一个跟我同一天上班的设计师上班10天左右，也说是风格不符被辞了。昨天我把自己的东西从公司拿回来了，快到家老板打电话说，哎，今天刚好有件衣服做出来，说我的风格可以，让我回去上班。 嗯， 我就说你们什么意思啊啊？他说有什么想法可以让我和他们面谈。哎，本来说好是今天去的，想想我不想去了啊。人事就问我为什么没去啊，我说不想去，他们就劝我啊，说老板娘对我的设计作品很满意，让我给他们一个机会。 嗯，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嗯， 另外他还透露，有待了好几年的同事说，没有设计师在这儿干了一个月的，我现在过去那就可以转正了。基本上他就是在试用期内被辞退了。 他如果在试用期内被辞退，首先按照劳动法规定，在试用期内被辞退，他可以去申请要一个月的收入作为这个辞退的那个补偿金。嗯，因为他不是因为过错而辞退的。 嗯， 对吧？所以他如果办了辞职，办了离职的话，他应该说，那你得给我一个月的补偿金，是你开我，不是我主动辞职了。 好，那这种公司能够长期待得下去吗？ 你做好自个人保护吧，比如说，你跟公司签的协议，你要想看清楚了，包括员工这个守则什么之类的啊，这些内容。我觉得如果遇到这样的公司，真的比如说这个朝令夕改，或者天天那个这个，我站在员工的角度来去说啊，那你做好这个自己的个人知识产权的保护，你自己的设计是有个人的知识产权的。 你在公司就是公司产权了。 在公司是公司产权，但是这必须要写到这个合同和这个劳动合同和这个什么里边。 嗯 嗯，就是你完全可以说这是我利用业余时间给谁谁谁做的。 嗯， 这件事儿是你可以保护好自己的。 嗯，好。如果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没有人在那儿能待很久。 嗯， 会不会是有一些公司借着试用期的这种幌子来低价的获取某些员工的创意 啊？对，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是本质啊，你得看清楚。 对， 招你是假， 对， 用你的创意才是他们真正的背后的目的。 对， 嗯。 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嘛，想办法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 对，而且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其实哈，这个抄袭啊、模仿， 对， 这问题也不轻的。 对， 是。好，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个能耐的话，也可以啊，到别的地方再看看机会啊。 嗯， 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要接着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人说了，是选技术平台还是选北京户口呢？啊，最近这个户口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稍后见。 告诉我，你等待的是我。告诉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浮尘，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浮尘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哈，祝各位劳动者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啊，有人问，他说是选技术平台还是北京户口呢？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微博上看到的一位朋友的咨询啊。 嗯， 他说我是国内一个名校的本科和国外一个名校的硕士，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啊为了我出国，基本上把积蓄都花光了，所以就靠我自己奋斗了。现在手里啊有两个 offer， 难以选择，希望能听到一些意见啊。第一个机会是某知名大企业人工智能实验室算法工程师，年薪35万，是现金加25万面值的股票，分4年发，换句话说这是期权、 啊， 所以平均下来呢年薪大概就是40万，20万分4年，1年5万嘛，啊，加上35万，一年年薪是40万。优点就是公司平台高，实验室的领导啊老板啊是业界的牛人，人才储备也不错，公司对这个人工领域啊是看重的，很看重的。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未来跳槽呢也比较容易，缺点就是不提供户口。啊，另外呢办工作居住证呢需要这个在公司内部排队办，目前还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人在排着。第二个机会是某中型国企的背景，职位呢是类似于算法工程师，年薪也是35万现金，提供北京户口，就是少5万、增加一个北京户口。优点啊刚才说了，缺点就是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刚刚起步，技术储备不足，平台呢在业界也不出名，我担心几年下来发展潜力不大，不好跳槽。第二呢就是前几年要去深圳，而本人家人和朋友大部分都在北京啊，所以呢我刚从国外回来，我还想去深圳，我不太想去啊，就刚从国外回来就去深圳，感觉不想去，无心无故啊感觉啊。另外就是公司可能提供工作居住证用于我买车买房啊，所以户口的优势基本上看来就是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的高考。这么看来短期内对我的影响不大，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要孩子呢。工作居住证就能解决他现在的需求。另外呢他说我的想法是，首先希望留在北京，因为父母啊还有姐姐啊都常年在北京居住了。但是基于北京的房价呢，我认为靠自己打拼买房也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你这个说的那得让多少人伤心呢。但是他认为他困难吧，是吧？不知道他要买多大的房。 对， 我认为靠自己打拼买房啊很困难，即使凑够了首付，也不想过多的降低生活水平来交月供，所以不排除打拼多年后回到原来的家乡武汉。哎，他想分析分析啊，该怎么办？我想说的是，你一年挣这么多， 是吧？40万平均一个月3万，买房还是可以的吧？对不对？工作几年，别着急呀。 嗯， 不一定要回去啊。啊，你回去挣不了这么多。 一个选择，其实这个买房没关系啊，我觉得， 对吧？跟买房没关系。 一个选择就是这个 还是公司 质量很好，然后待遇会高一点，然后这个也许在这几年会有更大的发展，然后但是这个没有北京户口。另外一个选择是公司质量一般，能给北京户口，对吧？有这区别嘛？ 嗯。 然后呢，北京户口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孩子上学的价值。现阶段看啊，他可以不要北京户口，到其他城市拿一个户口，比如说深圳户口。天津户口，上海户口， 为什么要个户口？ 因为户口的目的是为了上学，孩子上学、 是。 然后呢，但是这个一个信息哈，北京孩子去年的上学的高考的成绩，还没有天津的高考的成绩低，也就是说 还没有天津的低还高啊？ 就是、录取线 啊、哦，录取线 比天津的录取线还要高，就录取分数线。而你会发现像深圳这样的户口录取分数线也比北京高不到哪去。而深圳和天津还比较欢迎更多的人才。 但是人家挣的可没有这么高。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个创业公司的人，他说在天津招人同样的岗位比这边少1/3。 你可以办个天津户口在北京工作嘛。因为现在还深圳啊，深圳实际上这个个案哈，他不太喜欢去深圳哈。那实际上，因为现在各个城市都在抢人才，你知道吧？就是，像武汉也在抢人才，然后像中型这个二线城市也在抢人才，所以我觉得在未来这个北京户口到底怎么样还不好说呢。也许他在这家大公司干着干着，就是没给北京户口大公司干着干着，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北京市也得抢人才啊，对吧？他是个人才，我还能给户口呢，不好说。 对，所以我觉得华清说的也对，就是单从户口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最近很多的这个人才引进的新政和落户的新政，是不是？ 对。 那实际上你在这个领域是北京市要发展的方向， 对。 人工智能是各个城市优先发展的方向， 对。 对不对？ 对。 另外呢，你所在的这个公司，不管是哪个公司吧，哈，它其实啊都是属于这种创新型的公司。所以说，你是符合相关这个标准的，只不过是年头和你在这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绩的多少，这个问题可能是你需要慢慢的来考虑的哈。所以我认为，对于你这样的人。户口应该不是最终要考虑的。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北京户口的含金量其实在逐渐下降，反而就是在可能在5年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北京户口含金量特别高，但是现在因为其他的准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经济体量在逐渐的变大，这个包括长三角包括珠三角大湾区哈，现在叫这个甚至这个中部城市，这个经济体量在逐渐变大，而且人才也在逐渐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其实北京户口包括高考成绩也在发生了变化，包括我所了解的，因为我最近还研究这个高考报志愿，我所了解我发现这个在过去北京户口为什么好，是因为高考分数线嘛，这是最简单的，而高考分数线为什么低，是因为大量的招北京生源，但是现在很多高校北京生源在缩减，所以其实这个不好说，你知道吗？这事儿， 对，而且你现在用北京户口用来干嘛呢？你不能马上就生个孩子吧，6年后就上学吧，对不对？而且你现在买房买车的需求刚才不也说了吗？通过工作居住证也能够解决，是不是？你说公司排队啊，办就第一家公司排队办，那事实上你可以调查清楚嘛，公司有多少人，是不是？你要排的话呢，半年之后有这个资格了， 对， 你要排多久，是吧？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么你能够通过现有的这个工作居住证能解决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北京户口？是求得心理上的稳定呢，还是？ 对，当然他可能背后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哈，比如说他说他们家在北京，那是不是家里边人可能需要他的这个北京户口来去怎么样哈？这可能有一些这个想法 啊，有这个想法在里面， 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我认为呢，就是你最重要考虑的还是你的这个事业的问题，因为最后让你起飞的一定不是户口，户口只是给你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获得这个城市的一些服务的这么一个条件，资格，对吧？你的事业才是引领你不断的上升台阶的这么一个助推器，因为你这个事业。 不像传统行业，你这个是最新兴的领域。 嗯， 公司给你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薪资，是吧？你刚毕业，给你这么高的薪资，就证明这个领域的潜力很大。而就结合华兴刚才所说的啊，差距正在缩小，户口背后啊的这种啊福利差距正在缩小。 嗯， 你为什么要看重一个正在缩小的东西，而放弃一个更加好的发展呢？ 嗯，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第一家公司啊，第一家公司，你认为呢，华兴？ 对。对，而且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买房子的问题啊，他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收入买房子买不起。嗯，我觉得这是用一种固化的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认为他有一个，这背后有个假设嘛，这个假设就是他认为我现在年薪35万，我一辈子就是年薪35万了。 嗯。 就是一般来说在这种高发展的企业里边，如果你真的比较拼，然后做的业绩又比较好，你今年35万没准明年就55万，后年就70万，再后年就100万了。 在这个行业里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是要上台阶的。 嗯， 就是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会很快。 嗯， 而你的收入的增长也是上台阶的增长。 对 啊，不是一个上个小坡的这种增长。 对， 也就是说是什么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呢？ 嗯， 户口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啊。 嗯， 过多的把自己的纠结放在了这个上面，而忽略了自己视野更好的平台啊。 嗯， 前两天我看到一篇微信公众号，那公众号采访了月收入6-7万的没有户口的， 嗯， 在北京工作的人， 嗯，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体验？ 嗯， 年龄啊，有30多的，有40多的， 嗯， 有已婚的，有未婚的， 嗯， 但是基本上他们的这个收入啊，已经能够解决掉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所有问题了。 嗯 嗯，对， 孩子上学， 然后现在这种学校也很多啊，途径也很多啊， 对， 是不是？ 嗯， 如果你到那个层面的话呢，我想说的是，你的价值更大化之后，你拥有的选择权也就更多。 嗯， 而那个时候过的生活，恐怕是你现在所不能想象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本身是一个拥有很大潜力的人，但是往往会受一些传统观念或者是既有利益的这种限制和束缚，把我们自己啊裹得越来越紧，自己的这个壳越来越小。你明明是可以放到更大的一个格局里面来看待自己的职业发展，可是有可能就会因为眼巴前的这些利益啊影响到自己。如果说放到10年前或者说5年前，也许我和华兴还会哈建议你，那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哈，啊，第二个机会，或考虑一下户口。但是放在现在，你要考虑的是相关的行业的政策，包括政府的政策，都是在极力的支持，比如说高科技企业，符合目前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某些行业的发展。 嗯， 这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啊！希望你能够把握住机会啊！哎呀，虽然我没有你那么多钱，但是我感觉会为你很激动啊，不希望你错失啊这个背后的发展。 我们去远方，蓝天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发现啊，也不是说这个一定要做人工智能就挣那么多钱啊。这两天你看没看一个新闻，说一个卖煎饼的凭什么月入13万？ 嗯， 这种标题非常吸引人眼球啊。 嗯嗯， 说一个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在学校附近卖这个东西，你看了吗？ 嗯，我看了 啊。对， 嗯， 你分析分析，他凭什么月入13万？ 他是月入13万，又不是月利润13万，他还有成本呢。 嗯，啊，你看到的是这个是吧？ 对呀。 好，那还看到什么呢？ 他可能用了一些经营手段呗。 嗯嗯，好，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了，跟他类似的还有什么年入百万的90后是个卖咸鸭蛋的，还有20岁出头做代购的女孩春节期间流水80万的啊。 嗯嗯嗯， 这种非常吸引人眼球啊。 嗯， 很多人没有深入的了解。有人说了，他们也是同龄人里最累老得最快过得最像狗的。 嗯 以卖咸鸭蛋为例，直接放弃城市生活，回到村里开了养鸭场，数千只鸭子从育雏养殖筛选再到腌制包装发货全都亲力亲为。遇上减产或季节问题，做不出最优质的咸鸭蛋，他宁愿空档，剩下的几个月天天对着全场的鸭子大眼瞪小眼儿。闲的时候呢，上网写写段子，进城看看电影，这就是他的全部娱乐生活。日常全是鸭子，给鸭子拍照片拍视频啊，鸭子肥了，鸭子瘦了，鸭蛋熟了，根本没有姑娘看着他。除了几个铁瓷儿， 就关系特别好的人， 嗯，谁都不知道他卖鸭蛋年入百万。还要做代购的女孩，20岁出头，天天扛着10几公斤的箱子搬上搬下，跟着快递员各个仓库往返，经常是半夜两点头也没洗，衣服也不换，一身臭汗，在不通风的仓库里敲着计算器，跪在地上理货。 嗯， 说的真实吧。 嗯， 还有什么码字的人也是这样。 对，写字儿，写文章，然后月入那个，我认得一个，那天刚在我们那群里讲，我是如何在半年之内就是收入翻了10倍的，就是写文案 啊， 然后这个被很多大的那个公众号所采用，然后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奖金。 嗯， 然后他就是说，你看我夜里两点的时候给了，12点的时候给了我一个需求，让我写一篇文案，我就得在夜里3点的时候就得把这个给我写出来。 嗯 嗯，然后想第二天早上又有一个，早上9点起来又有一个。 嗯，就是钱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能不能够扛得住的问题。 嗯，那我觉得这很励志啊，对吧？就是你肯定就得拼嘛，得拼才能有这个。 嗯，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月入5万，我也月入5万啊。关键是不是每月入5万呀？ 嗯， 对吧？比如说我讲课时间，我讲课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我正好开班的时候，那我就月入5万，我还月入8万呢，对不对？但我又不是每月入。 所以不要被公众号的标题所蒙蔽了双眼啊！我也干这个去啊！ 对，就他说那个春节80万，春节80万，过完春节3个月可能流水一也没多少，就10万20万，这是有可能的。 嗯嗯，其实每个人的艰辛都是冷暖自知的， 对， 是不是？那再说净利润吧，啊，有人说累归累，那他挣的钱还是比我高啊，哎，怎么看这事儿？是不是我只要吃得了苦，也能干这事儿，也能挣这么多钱呢？ 关键就是他吃不了这苦，能吃这种苦的人特别少， 能吃这苦的人特别少， 嗯， 啊，苦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那是有人写出来的，可能还有很多心酸的感觉是没有通过文字写出来的， 对。早上5点起床就得进货，进完货之后，那开饭馆就是这样，早上5点起床就得进货，进完货之后就得赶紧准备，准备完了之后，从中午午饭忙到晚饭，忙完到晚饭11点就睡觉， 对， 中间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 对， 对吧？ 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说，这一般是在初级阶段， 嗯， 一般是在初级阶段，就是你劳心又劳体力， 嗯， 我也曾经采访过， 嗯， 在国贸上着班。后来回到自己密云老家农村卖菜的，他在淘宝上卖菜，现在发展的也很好，非常不错，那么他的规模就扩大了，他雇人了，雇了不少人，也发展了不少合作社呀， 这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门槛，有的人过不去，很多人都过不去。 嗯， 就我认得一个也是做淘宝，然后做的挺好，从03年开始做，一直做到10年，就是一直在初级阶段，人家收入也不错，一年流水也3-400万。 嗯， 流水，但是到了11年的时候就把淘宝给关了。他说你要再往上开，就必须得进入到一个新的。 嗯， 他说我开不那个实在受不了了， 嗯， 就是那个太磨人了。 嗯，实在受不了，是体力受不了， 包括体力，包括你天天操心啊，就这个操心，就这个实在受不了了。嗯， 所以就是目前啊，我们要非常明确的指出，大家看到的这些网络文章和视频哈， 嗯， 都是讲到的是他们所处在的初级阶段，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他们确实很牛啊，我们很佩服，吃得了这个苦中苦，对不对？ 嗯， 但是他们能持续多久，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多少创新？ 嗯， 对吧？ 嗯， 有多少迭代，有多少公司的发展壮大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嗯， 而如果你一旦要投入，一旦要学样的话， 嗯， 那么你也是未知的啊。 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干这种事儿的话，最好是干的是，你不要去太关注，你当然可以关注结果了啊，关注这个什么一个月流水多少钱，一月挣多少钱，你不用太关注这个结果，你想一想这过程，你是不是先比较享受？ 嗯， 你在养那个鸭子的时候，是不是看着满山走的鸭子或者满湖里边游的鸭子，你就有一种高峰体验，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我的使命。 好， 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话，对，就本能使命，对吧？然后产出来所有的蛋，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环保。如果你有这种使命感的话，没问题，就算初级阶段，你也可以一直初级阶段做下去。 嗯嗯，那我想他应该有一个自我进化的过程才会找到那个阶段的，不可能一下子就啊达到你那样的一个高度。其实说的什么月入多少啊，流水多少，我看到这个呢，我有时候也是啊微微一笑，因为你如果看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话，也能发现啊， 嗯， 流水几个亿，最后净利润啊，几十万、上百万的多了去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如果都变成公众号，那还得了啊？对吧？都变成网络上的这种小文章，那还得了啊？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因为现在大家获取信息全是靠网络啊，全是靠网络，很难真实的去了解到某一个行业、某一个职业、某一些从业者他们24小时的工作内容。他们每一天的喜怒哀乐， 嗯 嗯，也希望啊大家呢能够有更多自己的独立的判断， 嗯， 好了，谢谢今天啊我们的朋友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化兴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聊了很多，最后呢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明儿还得上班，朋友们啊注意好身体，今天晚上早点睡，接下来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再见。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